大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，不受控制的电梯，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生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十二点半至一点，凌晨十二点至十二点半，直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，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少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少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 应该先从查马金花的遗嘱那个第二部分那里开始， 将我的尸体在家乡那里埋葬，还是很多年之前在那次放马失踪的那块草地。如果你留心一点，会发现那块草地上面的某一个角落有九块石板铺在一起。 你这样说有点不对，我觉得不是乡下，应该是要长老再去他曾经失踪的那个地方。 你哋话会唔会叫起个九块嘅石板里面有啲咩秘密呢？ 马金花呢，当年就好可能喺嗰个地下室里面匿埋咗五年咁耐。 马金花曾经话佢嫁过人噶，马金花喺五年里面系咪过住另外一种生活呢？奇怪啦，斯里啊，已经几日冇卓老嘅消息啦噃。 喂，先生，我叫包士芳啊， 系唔系发生咗啲咩意外呢？ 喂，先生，见到你真系好。卓长根先生失踪咗。 啊，鲍先生啊，你慢慢讲啊。卓老点解会失踪嘅？ 我都唔知道，我真系唔知道啊。佢失踪咗，我哋都谂到冇得好谂，所以先嚟揾你哋嘅。 嗱，你唔好急，坐低饮杯酒再慢慢讲。 对唔住。我唔饮酒，卓先生失踪咗 啊！得啦，你唔使咁激动，你慢慢讲下。 咁系几时嘅事啊？ 三日之前啊！ 啊，咁你慢慢将卓老唔见嘅经过情形讲俾我哋听。嗱，你慢慢讲。 哦，卓先生咧，一直应付住各种各样嘅应酬，都搞到佢唔耐烦噶啦。佢几次都要提出要将马女士嘅灵柩撞咗落去就算噶啦，但系当地嘅政府一直唔帮佢安排。你哋知道噶啦，喺嗰啲地方，如果政府唔帮你安排嘅话，真系一啲办法都冇噶嘛。后嚟你知道卓先生脾气啦，唉，佢将负责招待佢嘅一个副省长同埋几个高级嘅官员闹咗一大餐，表示如果再唔俾佢自由行动嘅话，佢就会撤回一切嘅承诺。 哇，佢咁大胆啊！佢咁讲法，咁仲唔出事？ 冇事啊！而卓先生喺国际上嘅声誉同埋地位，佢哋再野蛮啊，都唔敢惹佢啦。 咁啊系。 我谂鲍先生嘅推测都系啱嘅，卓老应该唔会俾人拘捕 嘅。系啊，当地嘅政府同意咗喺第二日一早就进行葬礼噶啦，但系夜晚佢哋又嘈咗起身啊！唉，政府嗰啲官员呢要隆重其事，就请咗各界嘅代表嚟参加同埋致祭，搞到一大套嘅纪念仪式，仲话要由啲咩报纸详细报道经过咁样嘅。 有利用价值嘅时候呢，就一定要利用到极点。呢啲通常都系佢哋嗰啲信念嚟嘅。 唉，咁做啊，冇啲咩唔好嘅。马教授咁样成功嘅人啊，亦都应该有一个咁隆重嘅葬礼。 但系卓老啊，佢反对啊嘛。 我同白素望咗一眼，我哋明白卓长根点解要反对，因为马金花指定佢落葬嘅地点系喺嗰片草地上面，有九块石板铺住嘅地方。嗰九块石板可能蕴藏住好大嘅秘密，卓长根自然唔可以喺万众瞩目底下去挖掘呢一个秘密啦。包生，咁当地嘅政府要求隆重其事，咁后嚟卓老点讲啊？ 卓先生提出咗佢自己嘅谂法，我都知道件事好唔寻常噶啦，但系我点都谂唔到会发展成咁噶。卓先生佢坚持，佢一个人去啊，佢要自己带住灵柩去拣一个地方，佢认为合适，咁先去安葬。咁当地嘅官员啊，梗系都同意嘅。反正啊，一望无际嘅平原，边度落葬都得，都冇问题噶啦。只不过啊，卓先生要坚持一个人去，真系奇怪啊。 咁结果佢有冇如愿以偿？ 梗系有啦，你哋知嘅。卓先生如果系硬颈起身啊，边个都唔够佢嚟嘅。佢连我同孟法都唔使话跟埋去。孟法咧系另外嘅一个副总裁，我哋两个人同卓先生系一齐去嘅。 哦，我哋知道孟法系边位。 唉，第二日早上，佢一个人揸住一架马车，灵柩啊放喺马车上边。佢曾经话过，如果有人跟踪佢嘅话咧，佢肯定会反面嘅。唉，冇计啦，大家都要顺住佢意嘅。佢可以喺一年之内帮当地政府建立设备最完善嘅畜牧学院，梗系答应啦。我哋一直咧系住喺以前马氏牧场里边嘅。 哦， 唉，城市嘅酒店设备都唔算太差，马氏牧场嗰啲屋啊，唉，烂到都不堪设想。 吓，咁都好正常啫。卓老隔咗咁多年旧地重游，一定感慨万千，想喺嗰度逗留耐啲噶啦。 连当地嘅啲官员都唔敢出声。嗰日一早，佢自己就赶住马车出发啦。真系冇人跟佢去，亦都唔知道佢究竟去咗咩地方。 我同白素互相望咗眼，心里边大家都讲到一句：喺嗰片草地。嗱，我一路喺度谂，一路就讲，咁好似唔系好啱喎。嗱，卓先生咁重要，咁点解当地嘅官员可以俾佢一个人乱走？ 唉，魏先生，喺呢件事之前，唔好话当地嘅官员唔肯，我哋两个都唔会答应噶，因为嗰啲地方真系咁荒凉，又系一个陌生嘅地方。卓先生， 嗰啲地方对于你哋嚟讲可能觉得好陌生，但系对于卓老嚟讲一啲都唔陌生嘅，因为佢系喺嗰度长大嘅。 啊？但系都隔咗咁多年啦，而且老实讲句啊，我一啲都唔中意嗰啲地方，同埋嗰啲人，我一啲都唔中意。 我望住包时放，佢多半系接受西方教育长大，自然唔系好适应嗰种环境。佢唔中意嗰种人，当然亦都有道理嘅。嗰啲人对卓长根自然好客气，但系嗰啲人啲嘴脸同埋心态，当然唔系所有人都可以接受。啊，包生啊，先唔好讲你个人嘅观感啦。嗱，卓先生佢一个人揸住马车走咗，咁后嚟点啊？ 后嚟佢一早就出发，一直去到中午都冇翻过嚟。我都觉得系唔啱噶啦。虽然卓先生临走嘅时候曾经一再同我哋讲唔好咁多事，但系毕竟佢都系一个超过90岁嘅老人家。 咁佢冇翻嚟，你哋有冇做啲咩嘢呢？ 我当时咧就揸咗一架吉普车，嗰一架吉普车啊，唉，融融烂烂，甩皮甩骨咁，唉，我谂大概都有40几年车龄噶啦。开起身啊，唉，慢到不得了啊，人行都可能快过佢，但系我马术又唔好，唔可以骑马。我哋一行有30几个人，唉，唯有啊沿住佢去嗰个方向追上去啦。冇几耐，我哋遇到几个牧马人。话佢哋喺早上曾经见过卓先生嘅马车经过，既然方向冇错，我谂啊，点都可以揾到佢嘅。 但系结果你哋点都揾唔到佢系嘛？ 到咗黄昏嘅时分，去到一片草地上边，我哋见到嗰一架马车。 把车喺度，当时我哋个心都安落咗。但系我哋周围揾都揾唔到卓先生。 我同白素听到呢一度，互相望咗一眼。马车喺度，人唔见咗。呢种情形同当年卓长根去追马金花，追到嗰一片草地，马金花坐骑小白龙喺度，马金花唔见咗，情形完全系一样。 咁跟住我哋肯定分头去揾啦，一直到天黑。但系无论点揾，我哋都揾唔翻卓先生。喺嗰个时候，嗰啲官员啊，简直系食塞米嘅。佢哋啊，唔谂办法点去揾卓先生，而喺度互相推卸责任，系真系激死我。当时我好急啦，我啊叫佢哋啊即刻揾架直升机嚟搜索。但系啊，唉，嗰种嘅落后地方，打个电话走成几廿公里咁，真系激死我。后嚟一直到第日下昼，嗰架嘅烂鬼直升机都嚟咗啦。只不过一嚟到又话燃料不足，嗰啲咩驾驶员呢又唔肯喺晚上面做嘢，岂有此理！谂翻起都嬲。 嗱，包士芳本嚟好斯文，但系讲到呢一度，突然间讲到句粗口。嗱，当然我哋要将呢一句粗口翻译翻，唔好等佢出街至得嘅。嗱，可见佢当时真系好嬲。啊，包生，细节就唔使再讲。咁卓先生系咪就系从嗰一刻开始就冇再出现？ 系啊， 鲍生啊，卓老喺几千公里之外失踪呢一件事，你嚟揾我哋有啲咩用啊？ 鲍士芳听到白素咁讲，现出一种好失望嘅神情。呢一个时候，白素继续讲： 我睇你咧又唔使咁急嘅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卓老一生无惊无险，唔会发生啲咩事嘅。 这个时候我对白素的这种异常的态度也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白素一直不是这样的，可以帮人的时候，就算是一些完全不拉楞的人，他都会尽力去帮，何况我们对卓长根这么敬爱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竟然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包士芳打到个突，听到白素这种似有还无的说话，突然间企到起身大声说： 我嚟揾你两位，都系因为实在冇办法，先嚟求你哋嘅啫，并唔系想听到呢一啲咁唔沾边嘅废话。 佢讲嘢一啲都唔客气。我虽然知道白素呢一种反常嘅态度一定有佢道理，佢冇可能唔关心卓长根而失踪，但系鲍士芳呢个态度仲系令我好唔开心。鲍生，或者喺你哋机构里边，你习惯于咁讲嘢，但系喺呢一度。请你注意啲，俾我咁一讲，鲍士芳有啲手足无措，唔知点先好。白素呢一个时候即刻打圆场讲： 对唔住啊，鲍生，我哋真系帮唔到你啲乜嘢。我睇你都系翻返嗰个地方继续再搜索啦。 我对两位实在太失望啦。 哈啊，总冇可能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对我哋好满意啩？鲍士芳仲想讲咩，但系佢冇讲出口，只系大踏步咁行到门口。喺门口，佢又停咗一停，拧翻转头望一望我哋。嗱，白素好似一早已经知道佢会拧翻转头咁，一早就俾定一个眼色我，叫我唔好去理佢。所以当佢拧转头嘅时候，我哋连望都冇望佢，砰一声，跟住我哋就听到关门声，佢走咗啦。几乎喺门一关埋嘅同时，我已经即刻问。点解啊，素？ 是你啊！啱先你差啲讲出咗好多年之前马金花喺嗰片草地失踪嗰件事啊！ 咁两件事系一模一样啊嘛！ 当然系啦，都好奇怪，嗰个地方唔通真系有另外一个空间存在？ 嘿，你讲咩啊？五度空间啊，外星人呢啲一切，我哋喺法国嗰阵时，我哋都讲过啦，唔系全部否定晒咩？ 而家我哋所知嘅系喺几十年之前，马金花曾经喺嗰度失踪，点揾都揾唔翻。而喺五年之后，佢无啦啦又喺嗰个地方突然间出现，你唔觉得好奇怪咩？ 系咁，呢啲系大家都知嘅嘢啦。 一再重复已经知道嘅嘢，有时可能会系一个新发现。你同唔同意啊，斯利？ 嗱，虽然我哋已经将自己知道嘅事反复研究咗好多次。反正再重复多次都冇咩害处， 但系因为我性急啊，我想先知道白素反常冷淡嘅态度系为咩？唉，不如咁啦，素，嗱，你先讲你打算啦。你系咪唔打算去揾卓露啊？ 揾揾都冇用啦。当年马金花消失，马氏牧场何尝唔系个个都去揾啊？但系咪一啲结果都冇？ 嗱，咁啊未必。嗱，嗰阵时单凭人力嘅搜索唔一样，而家我哋有咁多高科技嘅嘢，揾起身应该方便好多。 你都要睇下嗰个人喺咩地方失踪噶？你啱先冇听鲍先生讲咩？人一失踪咋，当地嘅官员一见出事就你推我拱，个个射博啊！仲话我一大队人喺嗰度搜索，谂都唔好谂啦。而且啊，鲍先生一定亦都做过呢一项工作，咁不如就等佢先去做，我哋唔使喐手啊。 白素嘅分析好有道理，鲍士方好能干。就算当地嘅官员想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不了了之，但系鲍士方一定唔肯应承，佢一定会尽一切嘅力量组织搜索队去揾卓长根。咁大规模嘅搜索行动中，我哋都起唔到咩作用，所以冇必要凑依个热闹。 司理啊，我有一种好强烈嘅预感，就算系鲍士方组织一个有1000人参加嘅搜索队，都唔会揾到卓长根嘅。 我都系咁谂，但系嗱呢一种预感，自然系由于当年马金花失踪，点样揾都揾唔翻佢。我亦都知道白素同埋我都有同一个感觉，就系卓长根虽然失踪咗，但系佢嘅安全咧就唔成问题。当年马金花失踪咗5年之后，安全出现，卓长根失踪嘅情形，既然同马金花系一样，当然亦都唔应该会有啲咩悲剧发生。问题就喺度，卓长根究竟去到边度咧？ 究竟维斯理有咩办法揾翻卓长根出嚟咧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维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》。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，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。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谁没有解不了的问题难面对，不可以放低，谁没有挥不去的满愁疲倦了，总不退半点，人是否不敌将往失落，或忘记解开心里的死结，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，或陶醉恋着苦痛的感觉、什么作战常迷恋这心吗、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棍，常在挤着得失好坏动向，总不知靠近，始终 谁愿意开启我心，人是可以赶尽将往失落，尝试解开心里的死结，人是可以洗尽惯性苦闷，尝试驱走苦痛的感觉。心魔作战，常迷乱这心吗？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棍，常在猜测得失好坏动向，总不知究竟，始终太乱忘记解开心里的死结，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，或陶醉恋着苦痛的感觉。心魔作战，常迷乱这心吗？常被东东西西左右乱棍，常在猜测得失好坏动向，不知究竟，心魔作战，常迷乱这心。